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安妮日记是荷兰籍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部个人日记，他真实地记述了安妮一家人以及另外两个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蔽生活。1947年至今，安妮日记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球的印数达2500万册，成为了一本感动全世界的日记。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2007年12月22日，一个名为安妮·弗兰克历史的见证的展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珍品展示室开幕。这是安妮日记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后首次来到中国展出。展柜里在温暖灯光的照耀下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安妮日记，一脸灿烂笑容的安妮被各种各样的文字簇拥着，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密室内的昏暗。我们今天人物之谜单元要为您来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人民日报国际部的记者丁刚就是最早一批向国内读者介绍安妮·弗兰克的人。1990年，丁刚被报社派去瑞典、比利时任驻欧盟记者，他酷爱搜集二战史料，工作之余探访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和旧址。安妮与他的密室自然漏不过丁刚的寻访。那是1991年的冬天，丁刚第一次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当他走进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263号时，眼前的情景让他愣住了。这只是一座不起眼的4层灰色小楼，在阿姆斯特丹密如蛛网的运河旁，类似的小楼不计其数，但唯独这座小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排队的人们有着各色的皮肤，操着各种语言，显然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原来这个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妮之家。丁刚随着人流踩着狭窄的吱吱作响的木梯来到了小楼的2层，一个木质的活动书架遮掩了外界通往密室的唯一通道。挪开书架，墙上便出现了一个黑黝黝的门洞，进入门洞便进入了安妮·弗兰克的世界。根据纪念馆的资料记载，1929年，安妮·弗兰克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他的父亲奥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留下来的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为人们讲述了安妮欢乐的童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 德国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奥托带着家人被迫移居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平静的生活没能持续多久，1941年德军占领了荷兰，他们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在左前胸缝上黄色的六角星。此时希特勒已下决心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一场人间惨剧即将开始。作为犹太人，安妮一家人不能够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能骑自行车，早晨8点后便不能坐在花园里，安妮还被要求去指定的学校上学。几个月来已经预感到危机的奥托一直在准备着藏身的地点，荷兰的一些楼房都建有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密室，而奥托的公司恰恰有这样的地方。他的两位荷兰朋友米普基斯和库格勒愿意为他提供帮助。1942年7月6日，随着纳粹下达召集犹太人的命令，躲藏的时刻终于来到。刚过完13岁生日的安妮在日记当中记述了当天的情景。那天天还没亮，她和姐姐玛格特就被妈妈叫醒收拾东西。安妮看了一下表，才是凌晨5点半。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父亲送给她的日记本，安妮还为她取了凯莉这个名字。当然爱美的安妮还不忘了顺手携带了一个卷发筒。密室当中的躲藏者除了安妮一家四口人外，还有凡达恩夫妇和他们不到16岁的儿子彼得。过了几天，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犹太牙科医生也住了进来。原本各自生活的三家人被命运拉扯进了这个毫无舒适感可言的密室中，生活的窘迫和尴尬可想而知。为了掩人耳目，躲藏者们制定了密室公约，为了公共安全计，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如所有时间小声说话，上班时间不得使用厕所，不得在房间内随意走动。安妮是多么期盼原先那个外面的世界，晴朗的阳光，欢乐的校园，以及她暗恋的男孩冲自己的微笑。但是眼下的现实是，一车车的犹太人被纳粹押上卡车运往集中营。夜深人静时，他经常被窗外的枪炮声惊醒，楼梯上的一点脚步声都让他心惊胆战。这个13岁的小姑娘确实无力改变什么，她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密室的生活。她依然对生活充满了乐观、幽默和热情，并把想到的一切倾诉给了她最亲密的朋友，那本笔记本，凯莉。在安妮的眼中，这个密不透风的闷热的密室竟然成了一个很别致的小客栈，一个非常奇特的夏季公寓。安妮热爱自己的小屋，与任何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她在墙上贴满了自己喜爱的电影明星和歌星的海报。她甚至很自恋地在日记本里贴上了自己的大幅照片，在边上煞有介事地写道：天哪，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女孩啊。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残暴的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本在黑暗中写成的日记却永远流传下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在每一个读过安妮日记的读者心目中，安妮几乎就是乐观的代名词。在犹太人每天被一车车抓走送往毒气室时，在令人惊恐的空袭声中，安妮在日记当中写道：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我要上进，将来要当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这是我的愿望。安妮每天用在读书上的时间不下数个小时，他读希腊、罗马神话，学习速记函授课程，自学法语并翻译文章，整理欧洲各国王室的族谱，学习父母规定的英语、数学、历史。在2年时间里，他竟然编写了10几万字的读书卡片。安妮甚至还在狭窄的房间里学习起了芭蕾， 他向不配合跳舞的姐姐马克特抱怨说，我们都快要忘记如何跳舞了，难道你希望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把什么事情都给忘了吗？密室里的所有人都从安妮这里感染到了温暖和快乐，他会帮助妈妈洗刷碗筷，打扫卫生，帮助凡达安太太削那些好像永远也削不完的豆子皮，在牙医给凡达安先生拔牙时，他也要外行的凑上一把手。安妮还爱上了密室里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彼得，两个孩子瞒着大人偷偷的幽会。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必须承认，坐在天窗下面，感觉到阳光照在你的面颊上，拥抱着一个可爱的男孩，有什么比这更愉快吗？然而这些与彼得相恋的文字却给奥托出了一道难题。1997年1月，拥有安妮日记手稿的荷兰战时文献研究中心承认，最先出版的安妮日记确有删节，主要是因为奥托担心一些描述恋情的段落会引来非议。后来人们证实，当这些富有感情的日记内容公开后，不仅无损于安妮，反而使得这个花季少女的形象更加充实和感人。1944年6月6日，随着诺曼底登陆，盟军的胜利指日可待。安妮从广播中听到，荷兰政府打算把人们的信件和日记搜集在一起出版，于是她在日记中许愿，战后她将出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密室》。她甚至欣喜地写道，或许到了秋天，我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了。但是安妮没能等到这一天。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残暴的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本在黑暗中写成的日记却永远流传下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1944年8月4日，一个晴朗的夏日，密室当中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奥托走进了彼得的房间，准备给他上英语课。他瞅了一眼手表，快10点半了。忽然他们听到楼下传来了陌生人的吼叫声。帮助安妮一家躲藏的米普基斯回忆，他突然看到一个瘦高个的人拿着手枪站在门口喊道，谁都不要动，不许开灯。紧接着盖世太保军官带着一群荷兰警察冲了进来。一个警察说，有人检举了你们。他停顿了一下说道，你们窝藏犹太人，他们就在这栋楼里，立即带我们上去。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米普基斯向楼上走去，站在那个遮挡着密室的书架前。他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外表很镇静，但是内心却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站立在最关键的地方。他指了指那个书架，搜捕者们推开了书架，冲进密室。他们让所有人都举起手来，交出钱和首饰。一个警察一把抢过了安妮的小皮箱，将所有的东西抖落在地。一个盖世太保见到奥托房间里的德制灰色军用床脚柜，显得很吃惊，问，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个玩意儿？奥托回答，那是我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是德军少尉。听了奥托的话，那个盖世太保竟然红了脸。8名犹太人被送进了警察局，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这个谜至今未能解开。战后的调查表明，当天早晨有人给纳粹当局打了一个电话，报告了这栋楼里躲藏着犹太人的消息。当晚米普基斯回到了密室，在一片狼藉中，他发现了安妮的日记本和奥托一家人的影集。基斯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锁在了楼下办公桌的抽屉里。基斯想，安妮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到那时一定要把这本日记亲手交还给他。但是基斯并不知道，安妮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说不完帝王将相， 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韩涛。1944年9月3日，安妮一家人被押上了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到奥斯维辛的第二天，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被迫走进了毒气室。安妮因为刚刚度过了15岁生日，才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随后，安妮和妈妈、姐姐一道被送往附近的波肯奥集中营。在那里的当天，他们被剃去头发，在胳膊上烙上了号码。一个多月后，纳粹又将安妮和姐姐与他们的母亲强行分开，被送到了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波根贝尔森集中营。据波根贝尔森集中营里一个曾与安妮关在一起的犹太妇女说，当安妮看到衣服上爬满了臭虫、跳蚤时，她吓坏了，脱光了衣服，蜷缩着裹在一条薄毯里打抖。1945年3月初，安妮的姐姐因斑疹伤寒而死，数日后被传染的安妮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姐妹的尸体被扔进了集中营旁堆满死尸的大坑中。就在一个月后，英国军队解放了这座集中营。1945年5月7日，在安妮死后两个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欧洲获得了解放。战后幸存下来的奥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米普基斯把安妮的日记交还给了他。这个父亲含泪读完了日记，他没有想到安妮会把密室里两年的生活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他更不会想到在那段整日心惊胆战的囚禁生活中，自己的小安妮已经悄悄长大成人了。奥托将日记当中的一部分打印出来，寄给了生活在瑞士的母亲。随后他又让一些亲朋好友读了日记，大家都希望奥托能将这部日记出版，但是他接触的那些出版商都没有意识到这本日记的真正价值。直到1946年，荷兰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安妮的日记，这才引发了诸多出版商的注意。1947年6月25日，安妮日记出版，首印1500册，书名就叫做《密室》。然而安妮日记出版后就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一些历史学家起初怀疑这本日记可能是后人所编，他们认为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甚至还有一个新纳粹分子写了一本书否认这本日记的真实性。1980年，奥托去世，临终前他把日记的手稿交给了荷兰政府，经过专家对纸张、墨水的年代和笔迹的鉴定，确认这些日记是真实可靠的。1998年，荷兰法院判决安妮日记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任何诋毁安妮日记的人都将受到刑事处罚，并将被处以25000荷兰盾的罚款。有关法规还明令禁止出版和出售污蔑安妮日记的书籍。如今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课堂上，老师总会向学生们推荐有关反战的各类读本，安妮日记每次都会被列入必读书目。一个德国记者曾向丁刚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德国某所中学有一位老教师，平常很难相处。有一天，有些孩子问起他有关第三帝国和安妮日记的事情，他竟然突然放声大哭了起来。他哭道：“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看到了墙上贴着的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我们都是有罪的。”据德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这种忏悔与赎罪的历史观引导下，德国的中学生已经成为了参观集中营旧址或者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群体之一。德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了资助， 让他们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残暴的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本在黑暗中写成的日记却永远流传下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现如今，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已经是举世闻名的纪念馆。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每年前来参观的人数约有30多万人次，到了90年代初，每年约有60多万人次，而到了本世纪，每年达到80多万人次，平均每天有2300人。如今，安妮·弗兰克已经在天堂当中沉睡了多半个世纪。但几十年来，人们对那场战争和屠杀的反思，以及对这个勇敢的犹太小女孩的怀念，从未停止过。透过安妮藏身的密室的天窗，唯一能看见的风景，就是对面街花园里的一棵老栗子树。安妮被捕前的3个月，曾在日记当中写道：“我们的栗树开满了花，它覆盖着绿叶，比去年还要漂亮。”安妮所看到的这棵老树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树干因真菌感染而腐烂，并有倾倒的危险。早在2007年3月，考虑到附近邻居的安全，荷兰一家法庭发放了许可证，允许人们砍伐这棵树，但这个判决立即引发了荷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荷兰树木研究所的发言人说，这棵树与其他树不同，他曾给予安妮年轻的心灵莫大的安慰，是他渴望自由的象征，我们必须尽全力去拯救他。最终法院在2007年11月20日宣布暂不砍伐这棵栗子树，并派出专家进行取芽嫁接的工作，让这棵树顺利地传宗接代。随后为了筹集拯救老树的经费，住在栗子树隔壁的34岁的查尔斯·皮耶特从树上摘下一颗栗子，放到网上公开拍卖。2007年11月21日，经过激烈的竞拍，一位来自美国的幸运买家最终以$700买下了这颗历史上最昂贵的栗子。被捕前4个月，安妮曾经在日记中许下了一个愿望：我希望在我死后还能继续活着。看来安妮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如果说战争永远是一个黑色的主题，二战无疑是其中最沉重的一笔。一个美丽的少女在残暴的集中营悄然死去，一本在黑暗中写成的日记却永远流传下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揭秘15岁犹太少女写出安妮日记的始末。 2008年1月22日是安妮日记展览在国图的最后一天，不过北京只是安妮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接下来安妮和她的日记会在全国数个城市巡回展览。在展厅留言簿上，人们看到了一位参观者用蓝色圆珠笔写下了一首英文小诗，题为《安妮，你让我们知道》。诗中写道：你让我们知道，必须把浮如飘絮的思绪转化为清晰的思路和简单的文字，华丽和漂浮都不宜长久。你让我们知道，温暖、美好、信任、尊严、坚强，这些老掉牙的字眼如今还活着。你让我们知道，颓废、空虚、迷茫不过是糟践自己、伤害别人。要有强大的内心，要有任凭时间流逝都不会磨折和屈服的信念。你让我们怀念，你让我们振作，好好去爱，好好生活，